别受骂了。 好啊，又抓到一对儿，学校三令五申，不许男女，不许男。 男？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 十来秒吧。罗隐，不许装蒜。 什么？又抓到一？ 那恭喜您，又抓到了一对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83集。夏九家伸出手摸摸自己的眉心，觉得自己眉心那儿麻麻的痒痒的，还很刺激，穿着运动鞋的脚趾都缩了缩，忍不住。为了做掩饰，他将自己手中的牌扔回木桌的正中央，问上官凌霄： 班长，几点了？ 上官凌霄看看手表，发现已经近十点半了。 哟，那今天到这吧，撤了撤撤撤，咱有门禁。 看门老头非常凶悍，而且一到十一点就上床睡觉，谁吵醒他都要被骂。伴随着一阵桌子椅子稀里哗啦的混乱声响，大家都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将上官凌霄算的人均消费转到刚刚几个买单的人的账户上面。沈西伸手扯住夏九家，拖在后面。休闲茶吧到R中的距离不远，走路三五分钟，他们一路静默，路灯从旁照着，两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长长的，偶尔分开一点，下一秒又重合，好像难分难舍，已经彼此交融。等进了学校大门，沈西小声地问： 洞宝，你想不想去小花园转转啊？ 行。 夏九家也知道对方想要讲清现在这个状况，二人走进花园。冬天花朵已经败光，不过松树柏树四季常青，静悄悄地伸着枝桠。 东宝 一进花园，看看四下无人，沈西便急急地将夏九家按到了旁边一棵树上，两手钳着对方的肩膀。 东宝，我有男朋友了吗？ 这话问的，听听，我有男朋友了吗？我感觉有。是约好了吗？只要拿到榜首，就能得到试试。 我一直不敢讲。 我说到做到。 夏九家稍微一顿，想起沈西总爱发骚，必须赶紧敲打敲打，便未雨绸缪。 不过现在说好了约法三章。 什么三章？ 第一，在外面不许称呼自己有男朋友了，征得同意以前跟谁都不能讲我是你男朋友。 沈西还真的是想广而告之。 第二，在公众场合不许做出任何亲密举动，公众场合包括但不仅包括教室、寝室、马路、餐馆，亲密举动包括但不仅包括牵手、拥抱、亲吻。 这个。 第三，不许干扰我学习，我想学习时你不许瞎闹腾。 唉，对东宝来说果然还是学习最最最最重要，学习是正事，我是小三儿，而夏九家这个渣呢，只要老婆想要陪伴，他就装作新好男人，热爱家庭，珍惜感情，只要老婆不要他的时候呢，才偷溜出来约会情人。我好可怜呀。 行了，想到别的再做补充了。 我有问题，试试交往期限是到哪天截止啊？ 什么时候知道转正还是离职啊？ 高中毕业吧。 夏九家是打算一辈子了，不过好像是该有个期限。 夏九家浑身一震。东宝，我在想你是不是也有些喜欢我的呀？啊？ 还行。 沈西又笑，他知道对于水晶皮冻来说，还行级别已经很高了，基本可以说明自己极端特别。而夏九家明白沈西并没想到自己已经陷得很深了。沈西单箭头了将近三个学期，一年半，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根本不敢相信忽然之间得到一份大礼。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在相处中，沈西肯定很快便能感觉得到蓬勃爱意。 东宝，让沈哥先抱抱行吗？ 沈西大着胆子搂着夏九家的腰，夏九家没动，沈西把人抱在怀里，右手揽过后腰，死扣住夏九家另外一边的腰窝，左手则在对方背上用力地乱摸，狠狠地将对方贴在自己的胸膛，恨不得能压进身体里，无比急切，呼吸短促。夏九家的鼻子贴近沈西衣领内的锁骨，沈西嘚瑟，身上黑色外套敞着怀，里面只有一件衬衣，没系顶扣。夏九家离得极近，他望着对方的颈窝，都能看见皮肤的细节。沈西用力嗅着夏九家的头发，而后是耳朵。 总，那样让沈哥再亲一下行吗？ 说行显得那个，说不行，刚才已经主动让吻过了，显得矫情。沈西大概明白夏九家的意思，于是没有撒手，还是一手紧紧搂腰，一手用力按背，脖子稍微一动，重新吻上眉心。一下过后，他的嘴唇沿着鼻骨慢慢下去。夏九家的鼻梁非常挺拔，皮肤异常光滑，沈西下唇蹭过，觉得自己整个人都酥了。他心里紧张，心跳猛烈，正要再往下，夏九家却突然开口了。 先别。 刚刚开始试试，对于接吻好像并没有做好准备。沈西说着，果然放过了嘴唇，然而他却停在人中，不舍得放弃离远，又不能继续往下，于是亲吻那里，一下又一下，一遍又一遍。几十秒后，鬼使神差，他被对方的味道引诱，将舌头伸出嘴唇，并且探入对方人中那个浅浅的小沟里。他一开始轻舔轻勾，让夏九家觉得挺痒，可没过多会儿，他便用力挖弄只有约两厘米长的小沟，任何一寸都不放过，甚至发出一点声音，令怀里的人两脚发软，还不自觉呜了一声。接着沈西绕过嘴唇，来到下唇下方，又舔嘴巴还有下巴中间那个小窝。他一番作弄，又用牙齿把嘴唇下那块皮肤轻轻地摇起，又放下，再摇起，再放下，最后移到两边嘴角，先轻后重，不断地亲着。夏九家的嘴唇很红，很软，很 Q 弹，可惜不能碰，嘴巴周围全被亲遍，只有嘴唇没被对方碰到，却有另外一番感受。夏九家浑身燥热，整个人都不对劲，甚至出现了生理反应。 沈西，你行 了？ 闭嘴。 哦， 十一点了，回寝室吧。 行。就这么着，在月色下，一对恋人 缓缓前行。沈西拉着夏九家的手，在花园里一步一步走。夏九家没动。过了一会儿，沈西五指下滑，与夏九家十指交叉，用自己指缝用力夹握对方手指，偶尔上上下下一滑一滑，各种玩。夏九家被牵着手拖在后面，十分无语地看着沈西背影。沈西一向喜欢耍帅，此刻却完全不同，走路一颠一颠的，好像随时都能蹦跳起来。在经过一棵年纪很大、枝条很长的大松树时，沈西担心夏九家被松枝扎到，松开手，一搂夏九家的外面一侧肩膀，将人很自然地搂进自己。哎，别被扎着。这种老松树针很硬，夏九家没有拒绝，沈西也不撒手，两人就这样一路走向出口。在能看见外面的路时，夏九家转头偷偷地看沈西，发现沈西正好也在注视着他。月色较暗，沈西眼瞳黑漆漆的，看不分明，可是当中偶然有一些光彩流动，好像可以把人深深地吸进去。夏九家垂下眼睛，而后眉心又被吻了。回寝室前，沈西去买矿泉水喝，他不打热水，只喝矿泉水，其他同学也大多都是如此。在超市里拿了两瓶农夫山泉，沈西指着一包薯片问夏九家：吃薯片吗？ 不吃。 那个，喝可乐吗？ 不喝。 吃瓜子吗？ 麻烦，算了。 如果你要闯祸呢，咱们俩就猜拳。 你会猜拳？ 嗯，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